那您辛苦那蛋角柳银环了。 那你来也可以啊，那我来那薛礼嘛。 不，我脚早上不灵、啊、我来薛仁贵吧。 这都唱吗？ 说唱就唱啊。 那锣鼓家伙呢？这谁拉呼呼啊？ 拿嘴打家伙呀。 啊， 你唱我拉呼呼，我唱你拉呀。 哦，你一张嘴我就拉啊。 对啊， 拉什么呀？拉呼呼啊。 啊，你说清楚了。 啊 咱们这边是上场门 啊，这边 这边是下场门 啊。对，先分清楚了，这个假戏真做得好好唱。唱好了给你娶媳妇儿。可得先把你妹妹卖了。 干嘛呀？别开玩笑。说唱就唱。你叫板吧。 您这个手绢挡在我这儿，这盖什么呀？ 这是上场门的门帘子。 哦， 你一叫板，我这么一打帘子、啊、你好上场啊，上场。 你还真有一套啊，很、有意思。 来，叫板。 啊，叫板。 你叫板。 啊，点板儿修脚不修，还个拉头儿呢。 这叫倒澡堂子了。 啊， 这怎么净开玩笑啊？你叫板呢？ 我叫什么板呢？ 哎，定山儿该回来了啊。 哦，从这儿唱啊。 啊，咱们不就俩人吗？ 啊， 打这儿唱多，从这儿唱好。 不对呀、啊，那我记得我还有个儿子呢。那你不当我儿子了？ 啊，你将就点吧。这会儿我是你丈夫了。 哎呦，你是我亲爱的丈夫了。那你可要温柔一点，不许欺负我。你得给我买。 买什么呀？ 买大衣。 什么时候穿大衣啊？ 我要嘛。 你唱吧。 那你怎么打人呢你？ 你起哄嘛你？ 好，唱。 叫门。 顶上儿。 干什么？ 顶山儿啊！ 你摸我脑袋干什么呀？ 你讲理不讲理啊？ 怎么了？ 你这手绢是什么？ 门帘子。 那还是的，我这手扶着门框不行吗？ 行，不行 啊！ 你拿我脑袋当门框？ 好，不服， 叫板。 顶山儿啊！ 你又来了是吧？ 该回来了哦哦哦哦哦， 这什么腔啊？抬的铃铃抬，咚里个隆，咚里个隆，咚里个隆，咚里个里个隆个隆， 顶上 这怎么又回来了你？ 儿啊，该回来。 东台东里个龙，东里个龙，东里个里个龙个龙， 顶上儿哦，该回来了，嗷嗷嗷， 抬个龙东台，东里个龙，东里个龙，东里个里个龙个龙， 阿弟，哎呦， 定起来没完了 啊！ 你唱不唱啊？ 哎，不是啊，这从这个半截腰里头唱啊，我没唱过。那这场上是唱，是该唱哪段？ 嘿，一样嘛。我弟儿本河湾前去打雁呢。 啊，对。这是那第二句是吧？ 这是第一句呀。 啊， 天到了这般时，不见回还，才是第二句呢。 不，这是第三句了。 第三句不是蒋生儿来自在窑门以外吗？ 这是第四句了。 这是第四句。敲三不敲四，这是第三句。 哦，那第四句呢？ 你不会呀？ 不，咱们俩对一对嘛，我们俩的唱法不一样嘛。 第四句是等候了我弟儿，好把饭餐餐。 那差不多嘛。 告诉他了，又差不多了。 不一样，就是我从前唱的是好把饭吃， 吃餐是一个意思。不过你要那么唱不合辙呀。 哎，一样。 那你唱 啊，再盯一回吧。顶山儿哦，该回来了，猫嗷 抬。抬个隆咚抬，蹬里个隆，蹬里个隆，蹬里个里个隆个隆。 我的儿分那河湾

反正我有。 我告诉你吧，啊，我这个人呢，啊，是少年老成。 我这个人呢，啊，成熟的比你早得多。 我10岁就已经上大学了。 我9岁就大学毕业了。 我8岁就结婚了。 我7岁，我的孩子都13了 啊！这越说越不像话了。 吹嘛，反正吹牛也不上税，又用不着开统一发票。 啊，告诉你吧，我6岁啊就留胡子， 我5岁头发就掉光了， 我4岁就长抬头纹了， 我3岁就驼背了， 5岁就拿终身俸了， 我刚生出来啊就退休了。哎呀， 告诉你吧，啊，我这个人呢，啊，个儿高 啊，我比你高多了， 我身高2.78米， 我身高3.96米， 还是我高， 我高。 我一天呢长一头， 我一夜穿一丈， 我高， 我高， 我高， 我高。 飞机啊打我腰边上飞， 这卫星还从我脚底下过呢。 我高，我高，我头顶蓝天，脚踩大地。我告诉你说吧，没法比我再高， 还是我高啊！ 啊，你怎么个高法？ 我这上嘴唇挨着天，下嘴唇挨着地。 你等会儿 啊， 上嘴唇挨着天，下大唇挨着地。 对。 那你那脸哪儿去了？ 我们吹牛的人呢都不要脸了。 好，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呀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今晚的9:30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我的搭档季彤还要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